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暂时休戒备信号，我是小张张， 我是优仔。 早晨，又系我马强。 辉强。你咩事啊？你今日趌一趌下， 我今日好失魂落魄， 我都觉得你系 扭亲系咪扭亲？ 你咪唔舒服啊？但我听到好开心、 啊， 有一个好温馨嘅一个少少嘅段落、啊。 咩段落啊？ 表姐问候你、啊， 哎呀， 你点啊？ 哇，真系啊！我真系系好温馨，你快多谢人啦！ 我多谢咗佢啦。 系啊，因为你今日趌翻嚟，我见到系又系趌翻嚟，因为我已经习以为常。但系其实有啲唔系好见得惯嘅人嘅啫。啊，你咩事啊？咁样啊？ 哇，好温馨、啊， 好温馨啊！我见到你即刻 有情洋溢啊，真系。 系啊， 咁到底点咧？而家听紧都好多系你嘅好朋友嚟嘅，好关心你嘅。 系啊，多谢 啊， 冇冇 交代 啊，冇事冇事。 定系你扮嘢啊？ 唔有乜好扮啊？ 好难讲，有啲男人会咁做嘅，我觉得 扮惨， 得罪关注， 唉，我呢唔掂啊，嗰啲 系啊， 我去兜脚踢佢大西洋， 我惊你好学唔学，学埋啲衰嘢， 唔系衰嘢，我学好多，但系有啲衰嘢我都唔学， 衰得滞， 但系得咗，但系得咗，系咪？因为今日表姐嘅真系俾你系啦， 我弱表姐啊，因 为我姐， 哇， 你成日都系咁样噶啦，借啲嘢。 哎呀， 好啦， 佢又应承， 身体健康啊，大家。引到气温上嚟，收到87%，风骚快活人，即刻开始。嚟呢首歌。天气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下昼风势会逐渐增强，离岸及高地烈风程度，大家留意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 啊，最后呢个风暴嘅消息啊，咁啊，听讲下昼咧就可能会改刮三号风球，咁大家留意住呢个电台嘅最新宣布咯。开始我哋风骚快活人噶啦吓，嗱，其实咧网上咧好多人咧将自己嘅一啲嘅亲身经历啦，一啲问题啦摆上去啦，同埋有时发生一啲问题，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即系即刻会睇啊。我试过有一次咧夹到手指，我哋即刻上网睇啊，嗯，睇下有冇人咧试过夹到手指咧系点样处理咧？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啲 我冇试噶，你咁蠢啊！ 嗰次唔系蠢，嗰次咧 夹到手指， 有时有啲意外，你唔该蠢唔蠢 事？上网睇喎，真系 系啊，因为嗰个情况咧，由最 你答过你咪仲蠢， 唔系我焗住啊，冇计啊， 唔知咧。 O、okay, K，、啊、我蠢我蠢。 点解你夹到手指会上网睇？ 因为我 见 嗰个情况，我睇下有冇人有相同嘅经验，咁从中咧或者谂下应该点样处理，因为我真系未试过咁严重。 未夹到手指啊？未夹过手指啊？ 夹到咁严重，因为最初夹嘅时候咧系好痛啦，但系咧 睇医生咯， 系啊，我使唔使睇医生啊？但 系 系 咯，咁点解要上网？ 睇医生嘅过程我都即系叫做停咗，即系唔好再医啦咁样，因为嗰个过程 停咗， 系啊，即系佢想同我做一啲嘅小手术，我因为太痛咧，我唔做啦咁样，停即系拍停咗，我唔做啦咁样。 啊，睇医生你反而拍停。上网睇你就唔拍停自己， 其实同你做嘢都系一样 嘅 啫。 点解会唔会传染咁俾 大四角啦？ 系 啊，系啊， 系异曲同工噶，系啊。 唔得喎， 你传染 教 坏 啊！死啦！ 我讲清楚啲，因为嗰时夹到咧，最初咧系痛，但我睇到咧嗰个手指甲下边嘅变化越嚟越变红啦、蓝啦、紫啦，即系咁样，即系个指甲底下。咁所以我想睇有冇人有人试过，咁因为内。即系里边出血出得好犀利，咁点解我会拍停阿医生呢？因为佢咧用一个 抽出嚟系嘛， 系啊，即系要刺穿佢啊，即系咁样一路刺佢，我实在太痛，系 放 弃我受唔。你未試過，即係十指痛歸心，一路咁樣插嘅時候咧， 夾到手指有試過，但 係 夾到手指去睇網上有 冇 人 試過， 我就冇試過。因為若果係真係太痛嘅話，你真係唯一一樣嘢嘅就係睇醫生嘅啫，冇錯。 最後咧，我就採取一個自然療法啦，算啦， 佢都會可以自己好翻嘅， 係啊， 由得佢脱落算啦。咁有一個脱落咗，咁就真係好快。 個指甲會甩出嚟，會 甩嘅， 會甩嘅， 係 啊， 冇錯。 咁呢個都係人生嘅少少經驗。 你唔理佢都係一個。处理嘅方法， 冇错。 其实我唔想唔理佢，但系因为我冇其他办法啫。系啦，咁我想 去睇医生嘅最好嘅办法噶啦。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即系其实都系有另外一个方法嘅，就系你完全唔处理佢嘅都系一种方法。系啦，其实人生咧都系充满住有好多选择。 嗯， 系咪啊？ 但系如果完全唔处理佢，我系惊会有啲唔知咩后果。咁医生睇完佢话唔紧要啦，你由佢。如果你太痛咧，就我唔再同你处理啦。 好，咁其实你想讲， 我本来唔系想 嘅。唔系佢想讲嘅系讲嘅就系有冇试过夹亲手指定？有冇试过夹亲手指之后嘅话上网查下人哋有冇试过？定系夹亲手指应该要点样处理？定系夹亲手指系咪应该要去睇医生？ 定 系夹亲 手指睇 咗 医生然后你走？好得个 option 究竟系乜嘢咧？ 我 delete 咗呢番头先，其实同全部都无关。我只系话而家好多人咧将啲遭遇咧摆上网，咁样同大家分享，问大家，包括咧有时啲感情嘅问题，我系觉得感情呢一样嘢其实冇人可以帮你答。以前啲咩南宫夫人都唔可以帮你答，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个个都唔同嘅。 可以，佢可以帮你答，系啦，但系你可以作为 参 考，系啊， 系 啦。到最后屘有啲乜嘢嘅话咧，就你自己 负 翻责。 自己 负 责，系啊， 就唔好闹啊，东宫夫人啫，因为都系佢啦，就因为咁样嘅话，搞到我同你分咗手咧。 系好姻缘冇咗啦， 但系我亦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因为一定搵嘢赖嘅， 系 咪 啊？ 系 啊， 系 啊， 系 啊。 啲乜嘢唔顺意，你梗系会赖其他人嘅。 咁我见到网上咧，一个女仔问一个问题，我都谂咗一谂。因为有啲嘢咧，我会觉得好似一个 puzzle 咁啊，到底佢咁样砌或者佢咁样谂啱唔啱咧？咁样，佢咧佢仲有男仔，佢觉得咧大家都有啲嘅暧昧，即系有中意嘅，但系佢觉得男仔喺嗱，而家好多人咧唔兴讲电话噶嘛，好兴咧网上 send message 问嘢 啊， 点啊，做紧咩啊，即系诸如此 类。或者留个口信。 系啦，咁呢个男仔咧有一个固定嘅回应嘅图案嘅一个 pattern 嘅，就系咧。佢每日咧只系回一次，系夜晚回。日中咧佢系唔回嘅，一定到夜晚，可能大家放咗工啊，得闲嘅时候咧佢就回啦。但系佢会回晒嘅。譬如你问咗十条问题啦，佢夜晚咧逐条逐条咁回，咁佢就觉得啊，其实咧如果佢中意我咧，系咪唔会咁嘅咧？咁样咁啊有不同嘅答案啦。有啲人就话嗯，应该系，如果你中意嗰个人咧，你应该好快尽快应该会回佢嘅信息嘅。但系有啲人就话唔系，咁佢好重视你咧，佢想留翻一个比较得闲嘅时间。你唔觉得咩？有时日中咧。 咧，你係會做緊嘢、搭緊車、食緊飯，你好難留一啲比較心情啊、詳細啲嘅信息。咁可能佢係呢個男仔咧，可能對你有特別嘅意思，所以喺最得閒嘅時候咧，先回你嘅信息啫。兩位點睇啊？即係如果你係佢嘅南宮夫人，你會點答佢啊？即係個呢個男仔夜晚先回我嘅問題嘅喎，嗯，點睇？马老板， 即系咁， 嗯，你系一个爱情鬼见愁啊嘛， 唔系，系鬼见愁，嗯、但系咧有啲值得花嘅时间就花啦，唔值得花就唔好花啦。而、 嗯、 你不如直接兜兜面，点解你夜晚先复我啦、 嗯？ 直接问佢啦、嗯，你问南宫夫人做乜鬼啫？ 你摆上网问啲网民做乜嘢？ 系啦，仲奇怪真系，系啊，直接问啦，佢答就答唔，佢原来又一日之后先答你咁咪算咯。 嗯 okay、 大把好 男仔。我觉得有某啲呢啲唔紧要啦，我哋都讨论下啦。咁其实如果系嘅话，即系呢啲咁样嘅暧昧咧。可以是享受的、哦 嗯、 啊是啊 是吗 永远 每晚等 到十点钟啊他终于复了复了复了。 是啦、 啊、 即是其实你如果你知道他有这样的 pattern, 你会觉得就是他复你那个时间的话、嗯、就是黄恩大赦的时候啦、 嗯。 又或者就是这个就是。就 开闸了开闸。 最开心的全日最开心的那个 moment, 你可以将它变成一个对你来讲很有意义的一个时间的。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这个女仔似乎就不是享受的就是这种就是蚁咬的这种感觉的话呢他是不舒服的。 是啊。 是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每一个人没有啱定错、 嗯 你只可以采取的就是适合你自己和觉得你自己比较舒服的一种的方法咯。 啊、 如果你是说这一件事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个女仔原来是不适合玩暧昧的。有些人就喜欢这样的。 嗯 是不是他有权的就是那些就是、又是不是、究竟他几时定是怎样呢喂这些这样的暧昧其实可以很正的。 嗯、 你想想是不是 如果享受咯。 一日你不跟我讲的就是说其实我真的当你普通朋友的话我一日都还可以乱想东西、啊 嗯、 好 可以很浪漫的 我 晏 昼试一下 我真的要以事论事来讲你明白吗但是似乎在这个女仔的 case 来讲的话她就是不她不什么她 不,、 啊、 她不享受的、 嗯、 因为她就会觉得哇这样很辛苦那就需要去问人了、嗯、要即好像等于的就是你有时有一些事你会觉得就是在我人生当中我究竟不应该去回这份工呢、啊、不知道为什么去 问个师傅咯、 嗯、 那就是你不享受的是不是你好想得个答案 可能心 里 面有答案的可能。 所以就是你咪去即直接问他咯怎样你才会觉得舒服一点呢、 嗯、 是不是就无谓在这里揣测了。但如果我觉得就是有些玩开暧昧的人的话你就继续玩。 嗯、 他问得人的话就是其实你未必能够承受到暧昧带来的代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如就直接问那个男仔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时候你才服我的你要看他怎么答你咯。那、嗯、其实你有来有往的嘛如果他跟你讲我就 是原来呢我就觉得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所以我要在我很长、有长时间的时候我才认真地回复你那你有没有得到你自己的答案 又或者、哦、我那个时间我太太回了工我才答你 可以有无限的延伸、 哎、 有无限的想象、 哎、因为他回夜更的 就方便一点 方便一 点、哦、那你就无谓在这里估啦但是他讲给你听的那个都未必是真实的答案 没错 是 啊因为就算他说他太太回夜班可能都呃你 答不答到你 答不到我答到他 那你呢那你呢 是啊 那你呢 我 没 有玩暧昧很久 是吗 几久昨天而已 我 都不知道什么 暧昧 It's been a while Not much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why I called I guess I really just wanted To talk to youI was thinking maybe later on We could get together for a while It's been such a long time And I really do miss your smile I'm not talking about moving in And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r life But there's a warm wind blowing the stars around And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Take a drive along the beach Or stay at home and watch TV You see,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much to me I'm not talking about moving in And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r life I won't ask for promises, so you don't have to lie. We both played that game before. Say I love you, then say goodbye. I'm not talking about moving in, and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r life. But there's a warm window and the stars around, and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打破呢个暧昧期咧，我睇另外一篇文咧，就有个叫爱情专家类似咁讲咧。佢女仔如果想打破暧昧期咧，可以揾个场合，即系有嘢饮、有嘢食嘅地方咧，用少少嘅酒意啊，少少，即系唔好太多。咁然之后咧，真正讲出自己心里边唔敢讲嘅说话。酒意咧，第一系帮到你大胆啲啦吓。第二咧就系，如果第日佢问翻，哦啊系啊，我嗰日有少少饮醉咗，系啊，唔好意思，我讲咗乜嘢啊咁样，咁咧就好似俾翻一个后退嘅。 阿梁，唔系，点解你咁关注暧昧嘅？ 因为耐唔耐睇不同嘅文章啫嘛， 佢仲有两样嘢嘅啫，就系暧昧同埋钱。 问啲人粒， 唔好留意。 问啲人粒， 系啊， 好好啊。 唔系，我想即系 翻嚟我哋讲养生， 唔系 扭翻住 个暧昧啊。 唔使，佢做翻佢自己 OK 噶啦，系咪咁样咯？嗱，呢一个嘅讲法嘅话，其实系咪来自1970年嘅爱情专家？ 死咗噶啦，可能。喂，好啦，十点半先啦，真系 报告 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图之靠近，在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风力会在今日下午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预料图之会听朝在本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到时图之的强度、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上星期在5日内发生3宗致命工业意外，劳联职业健康及推广主任郑秀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在建造业的职安健规范实践未够理想，部分公司执行不够严谨，往往在赶工或者成本规限之下，可能忽略安全，令工友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工作。郑秀娟说，致命工业意外亦都涉及工友长时间加班，引致疲劳和缺乏防护设备或者设备过时等问题。他认为雇主要提供合理工期、设备和培训，政府亦都要适当抽查。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认为，可以将安全项目分拆出来，在标书中列明安全费用，不受工程投标的价钱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抵达秘鲁首都利马，准备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和工商领导人峰会，预料他亦都会和其他经济体代表会面。行政长官李家超稍后亦都会抵达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他昨日说，在秘鲁期间亦都会和其他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和当地商界领袖会面，全面推广香港优势。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0:00，热带风暴图兹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6.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图兹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现在本港高地正是间中吹强风，随着图兹靠近，在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风力会在今日 日下午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下午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桃枝会听朝在本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到时桃枝的强度、它的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下昼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稍后骤雨较多和有狂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骤雨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9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68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4点，跌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跌1.7。腾讯控股399.6，跌4.2；美团169.8，跌5.9；阿里巴巴90.0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71.98，跌5.2；南方恒生科技4.30.02，跌7.0；小米集团27.95，跌5毫；中芯国际27.35，升2毫；中移动70.3，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54.74，瑞士法郎0.882，加元1.395，人民币7.224，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8,953点，跌422点，港金报24,1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06.37美元，卖出2,60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马纪仙峡道同埋罗便臣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大车多，车辆系唔能够由马纪仙峡道通去罗便臣道噶，咁驾驶嘅朋友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马纪仙峡道同罗便臣道交界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车辆系唔能够由马纪仙峡道通去罗便臣道噶，大家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嘅，至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御龙居；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就依家龙尾去到浙江街；另外仲有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演艺学院多车，依家龙尾去到景隆街；仲有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挤塞，依家龙尾就去到红棉路，近住金钟道。另外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系车多噶，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蛟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星期三嘅上昼10:28，唔该开会啦，讲下食嘢。食嘢嘅时间咧，大家都唔固定啦，或者会固定啦，根据每一个人嘅作息啦咁样。咁有一个即系营养专家讲咗一个数字，叫做243，即系话咧最好咧跟翻呢三个数字咧，就每一天咧食嘢嘅时间啊。第一个二咧就系最好每日起床两个钟头内咧就一定要食嘢啦。马老师，我谂 哎呀过咗添，弊啦。 唔怪之你身体咁差啦！ 哎呀， 你听下人哋啲专家讲啊嘛！ 哎呀，系咪先？ 呢个正常嚟计，应该 俾个专家个名俾你啊！ 我谂到， 你约佢啊！ 我谂到一个破解方法。 咩事？ 我依家即刻瞓觉。瞓半个钟即刻食， 系咁即系就你一阵间， 达到个要求， 12:30就食嘢啦。 对于咧呢个忙碌嘅都市人，有阵时咧，即系呢一个咧。原來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可能你好趕好趕，甚至有啲人可能翻工嘅途中嚟食嘢。咁我諗呢樣嘢又 好辛苦啊！ 就算你食到，我覺得都係好辛苦。 係啊，特別喺車嗰度食個麵包。 我成日話咩？阿媽或者咩背脊骨落，即係你都唔知道自己食緊咩。 背脊骨落系嘛？ 背脊骨落即系 用呢 个 形容，系因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点解要咁匆忙就去食嘢咧？通常你都会听到啲老人家 咁讲。背脊骨落咧就系譬如话啊，我同咪咪食饭，一路闹佢，佢食咗 啦。 哎， 呢餐饭就 系 背脊骨落。 系啊，呢个系咁样。 哦， 莫非你餐餐 乜老师？好多谢多谢，我餐餐食都好开心。 你使唔使讲咩啊？你使唔使喺你星期一嘅时候去讲背脊？ 点解由背脊骨落？ 阿华，你知咩叫咩啊？记唔记得啊？记唔记得啊？背龙啊！ 背 龙啊！ 背龙落， 背龙。 好，好，要听更多客家话，留意一阵间11:00之后吓， 一阵间嚟噶啦， 冇错，好啦， 打风都嚟啊。 第二个咧就系四啦，四咧就系话最好每四个钟头咧食少少嘢 ，keep 住你嘅身体嘅嗰个体力吓，即系有少少嘢到糖。 每四个钟头啊， 即系佢咁讲啦，我唔知啦。四个钟头有时咧，每一日嘅作息唔同。如果你嗰日其实真系冇乜运动量啊，你系未肚饿嘅，我唔知你哋。譬如你2:00食完咧，到6:00咧，你其实未有嗰种嘅想食进。食嘅意欲，咁我有时咧系会比较依靠呢、這、一个，即系我会真系希望肚饿先食。如果唔系咧，会有少少为食嘢而食嘢咯。我有时即系如果你要跟正嗰个时间又话， 你梗系唔系跟时间，梗系凭感觉噶啦。你做人点解你要咁辛苦？ 唔系噶，譬如夜晚7:00，你系 suppose 即系要食嘢，但系你唔肚饿，咁你点啊？我有时 咪唔食咯。 你唔会，我唔会噶，我都照食噶，因为我会跟翻个时间。嗱，点解咧？去到 咁你咪就系跟时间食嘢嗰个咯。咁点解你又话你自己？ 哎呀，你咁健康， 我要提自己食落，即系要。 吓食嘢都要睇， 你咪就系为食嘢而食嘢咯。 我系有时候食， 你话你自己唔系嘛？ 我唔想啫，但系有时都要嘅。第三个咧就系人系好复杂。 你咋？我唔系啊， 又要跟时间，又唔想跟时间。 第三个 又好感， 又要上网问下你有冇试过咁样？ 有冇试过夹手指？ 如果我肚饿嘅时候，但系我又唔想食， 呢个冇 再食啊？ 呢个冇问。好啦，第三个 咧，暧昧嘅一定有问， 冇人哋问我就有。三个钟头咧，就系话咧嗱，每一个人咧食嘢嘅时候唔同啦。咁佢就话不如咁啦，如果你每一个人嘅作息唔同咧，就倒数三个钟啦。譬如你有啲人十二点瞓，就扣翻三个钟之前食，即系唔系一定一般人嘅进食时间啦。但系总之咧，调翻转啦，你瞓之前嘅三个钟就好食嘢啦。即系俾翻自己嘅身体三小时， 系啦， 系 嘛， 去消化你嘅嗰一餐饭。呢个都唔难做到嘅。 十二点瞓就要十一、十二、 九咯，九点咯。去食嘢咯， 即系你最迟、你晚饭就要九点钟咯，你俾少少佢。 其实都好问得滞啊，嗬， 都问。 你九点钟食食到十点，即系两个钟，除非你八点食食到九点。 你食成个钟噶？ 食个饭、啊， 咁、你咪提早啲食咯，你咪八点 食 咯。 晚饭一个钟差唔多啦，嗬。 咁耐咩？ 我食唔到咁耐。 我平时见你食饭好快噶， 唔系 你都唔够十分钟，你食晒噶。 我唔想对住你太耐 啫。原来系咁。 哎，你醒啲啊！ 我一路就系觉得佢就系点解你成日讲啲嘢同我面对你嘅时候，我见到嗰啲嘢嘅话系唔同嘅咧。 你成日啲饭好快食完嘅， 你早啲讲啊嘛，系咪先？ 而家讲都唔太 都唔迟，咁啊系。 唔系因为夜晚饭嗰个特别系 享受嘅， 慢下啦。 我同意嘅， 我中意 辛苦揾嚟自在食。 我一定要有汤嘅，系啊，滚汤好或者系。即系煲 汤啦，总之 汤我觉得好紧要。 你中意汤汤水水嘅嘢，我都系， 系啊， 我都系。有时其实可能就 有 个汤， 碗汤好好温暖。 净系有煲汤咋，就已经可以食一碗饭噶啦。 系 啊，根本唔需要有其他餸，唔需要有其他嘢，可因为你食埋汤渣，你可以当系啲餸啦。跟住你个汤啦，捞少少饭啦，我知道系唔好嘅，系啦。咁但系嗰阵问题系咁样就已经可以搞一。 如果你 一煲即系一餐饭， 你多嘅留翻第二日晏昼，哇，我真 系 好味。 啲汤系越滚越好， 系 啊。 好味 啊！ 越出味， 同埋我唔知點解我好中意咧。細個咧，晏晝譬如話三四點翻到屋企咧，有陣 煲緊湯嘅味， 真 係 好中意。 講過啦，我哋嗰陣時候成日覺得個就係秋天，你會有到就係尤其是係去到啲屋村，你會聞到西洋菜湯， 係啊， 一定係西洋菜湯，你就知道個就係啊，天氣開始變涼啦。而家就係冇啦，即係一年四季你都食到西洋菜啦。但係你以前嘅話係不時不食噶嘛，同埋嘅就係有啲嘢嘅話係能夠代表住有某啲時候噶嘛。例如嘅就係你聞到炒栗子，你又知道嘅就係啊冬 天 嚟啦，秋天到啦咁樣啊嘛，就係咁咯。 諗起啲味道，諗起 夜晚食飯食好快㗎。 我其實好快嘅，我十分鐘一定食完嘅。 嚇！ 係咪自己一個人食啊？ 我通常都係自己一個人食，因為我哋食嘅時間同埋東西都唔同，因為我哋食外賣，譬如佢食漢堡包咁，食嘅時間 咁你都可以坐埋一齊食噶。 係啊， 係咯。 我會嘅，但係有時有啲人未食住，咁你食先啦。 你等埋一齊食咯。 好唔同嘅，我哋進食嘅時候好唔同嘅，可能有時相隔一個鐘。 但係其實好似你對住我咁樣啊。 啊！醒目，我就系想你把口带出嚟， yeah！ 因为我已经伤得米米太多啦。 岂有此理！我中计。 着密码被落叶的老树。 迎关淑仪嘅《半影汉子》啊！早晨，早晨，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冷到气温，相对湿度82%，一路戒备信号仍然悬挂。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想当年 ，DJ 歌手，谂起 DJ 歌手，系咪净系谂到王一勤、周慧敏、蔡枫华？其实仲有好多当年推出过好多唔同嘅唱片，包括有佢。佢个名叫邓维恩。一位民歌的歌手，亦都是电台的 DJ， 有这首歌曲《捉人》。 落日秋山古柏，寒夜路冷风清，寂静时方教山岭，明月夜照山径。原野秋风吹过，红叶傲笑山中，独自在荒郊漂泊，流浪到那方往。茫茫寒夜空，星光闪烁，奥妙无极。冷雨下，我心有凄然，迷离雾里看不见。夜静秋山飘远，云雾互诉心曲。大地是苍苍一片，谁人无冷雨走？大地宇宙间，仿佛一切也是奇妙。世界上每一个小字，弥漫了真理。大地宇宙间，仿佛一切也是奇妙。 曾经推出过不少民歌嘅，都系小岛乐队嘅成员，佢个名叫做邓维恩。呢一位朋友搞笑巨星，不过亦都曾经系 DJ 歌手，佢个名叫做 Louis 阮兆祥。有呢首歌叫 In Your Eyes， 节拍有致，非常好听嘅歌曲。送俾你由 Louis 阮兆祥嘅呢首歌。 突然是热情热极无度，突然是直情像那冰造，问谁愿日日如堕在迷雾，偏偏我恨、啊、未明白用词字字防卫，未明白目前共你关系失去与莫言任令情势，偏偏我忍、啊、等一个理想解答，等一个美好预测。In your eyes， 讲我知失会复得、啊。In your eyes， 讲我知失会复得。 1998年参加咗呢个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取得一份嘅合约，后来咧就做咗呢个港台电视部拍剧嘅艺员啦，亦都参加咗电台嘅 DJ 训练班主持节目，佢嘅名叫做 Louis 阮兆祥，有呢首歌 In Your Eyes。 极疑惑，为何将手移动？极疑惑，为何踏碎好梦？夜无话，实情问亦无用，偏偏我等。 原来呢份工作可以训练咗多方面嘅才华嘅，点样咪前讲嘢，点样可以面对观众。而每一位 DJ 咧离开咗电台之后，都有各自嘅发展。例如话呢位朋友成为一位艺术家，佢嘅压花技术哇得过好多奖。佢个名叫做 Serena 夏妙仪，曾经都同我一齐主持过中文歌集，亦都推出过唱片，系位 DJ 歌手，潮推无声。下面 看到白浪卷起了几处薄，在那海中低远数星，这个温足海湾这般冷落，但你有泪闪于眼睛，我已直白讲出我心里话，话我心比水更要清，亲这寂静海湾这般恬静，陪你冷飘着远景，静静地浪潮静静地推下，山色暗淡渐望到远处小星星，像当初像旧日尽烟景，难怨恨是我是你无情， 歌坛嘅名字真系数之不尽 ，DJ 歌手同样都有好多。今日带俾你嘅，除咗有夏妙妍啦、邓维恩啦，仲有呢一位朋友叫做汪亚文，亦都曾经推出过佢个人唱片《别让我步过》。 浪花洒向我，天仍红得好比心一火，黄昏海滩里面有一个你，依然 像浪花走向你，心茫然想起许多许多，而偏找不到怎么去说，可能由于当天相爱过。 做电台 DJ 走到红叶一样，有旧人离开，有新人加入。我是 DJ On Air， 听日星期四又有新开源，到底佢哋听会做啲乜嘢，就记得听。 心中爱火，此生当初若是你想我留低，请拥抱。 望唱停止，经典重现。今日介绍几位嘅 DJ，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哋广播嘅日子，同埋佢哋做过啲咩节目咧？十一点钟之后翻嚟，我哋风骚范围咧会由客家婆啦，同埋中意徐 Sir 嘅，密切留意，唔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来了， 哎，上堂上堂， 找事 找事找事，太自家好， 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你以前咩三敲凤桥啊？ 唔好嘈住， 下昼先， 啪啪啪啪啪啪啪， 即系咩？ 已经几咩？ 开机关张数先，啪啪啪啪几劲啊！ 哇，你真系咁快啊？ 唔系啊，嗰啲你睇嗰啲警匪片咧，嗰啲恶人咧，咪攞支枪喺个天度啦。叭叭叭叭叭！ 呀，你同事唔冒黑咧，唔冒黑嘅，同事啊，唔好学呢啲嘢，系啦。今日我哋要讲 有气势啊！ 我知嘅，其实你不嬲都有，系啦，唔使咁担心。嗱，今日咧都要打热敲凤桥啊！ 系， 以前咧要抗人咧都开ban 呢个三敲凤桥啊！ 系啊， 所以睇自己爱收线，我注意一下啦。好啦，咁啊想讲讲嘅就系话咧，而家咧嗰啲风球嗰啲名咧，其实真 系 好得意噶，系咪啊？ 住每个国家地区， 咁啊想大家嚟了解一下嘅就係嗰啲所謂叫風姐啊，我哋以前做得女仔嘅 而家風先生啊， 有風先生嘅係啦，因為其實大家對於呢個性別咧係咪就已經就比較係公平咗啦，咁所以咧就你會發覺嘅就嗰啲名嘅話咧已經係有一半男一半係女嘅啦，甚至乎嘅咧就係全世界咧都已經係咁樣嘅。想問一問大家嘅話咧，仲記唔記得以前有啲咩嘅風姐啊？ 有幾多 名啊？ 再遠啊，温代啊， 温代 真係好經典， 好經典！一講開嘅話，大家就會記得，因為佢嗰時候真係好犀利，造成個破壞力。 好似六十年代定七十年代頭 嗰啲時間咯。 我有個 uncle 走咗添喎，因為佢 嚇， 因為佢係嗰個 喺船 輪船上邊沉咗。 係好啦，咁喺1970年代開始嘅話咧，因為性別平權嘅意識咧就抬頭啦，所以咧就係啲颱風嘅名字啦。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全部都係女仔嚟噶嘛，就男女各佔一半啦。咁甚至乎去到嘅就係1999年咧，就颱風嘅呢一個嘅就約克襲港咧，就係大家都較有印象嘅男性嘅風名啦。大家知唔知啊？記唔記得啊？ 約克係男仔呢人 ，York 冇錯啦，亦都係我哋以前打網球係嘛？ 仲有嗰啲褲， 冇錯啦。嗱咁其實咧就通過咗嘅就有14个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咧，就有一啲具有當地特色嘅啲嘅風名嘅。而每個地方嘅話要提供幾多個名字啊？ 十個 啱啦。咁就輪流咧咁樣去使用嘅，咁直至到嘅就係2000年咧就正式運作啦。而當中嘅咧包括我哋咧就係中國香港所提供咗嘅就有10个嘅名嘅。今日就同大家咧重温一下。 我記得好似話咧，如果 个风好劲嘅咧，个名咧就唔会再重复用噶啦、 嗯，因为费事带嚟嗰种 有啲唔系咁好嘅一啲印象。 你净系山竹，好似带记忆犹新啊！ 系、嗯、啊，嗰次真系好大件事，翻唔到工添啊！你唔好话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亦都系咧，就系唔知诶，你咁中意就参加嗰啲嘅命名比赛啦。 唔系我参加一个咋，十二月 你唔系咩？ 十二月。揭晓啊！好紧张啊！ 熊猫命名比赛啊！你死都唔肯讲嘅就系 梗系唔讲啦！我觉得真系几好噶， 系嘅。咁啊，经过我哋大家嘅商讨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就系如果我参加，我就会命名佢哋为虾饺烧卖。 哦，即 系 系 啦，熊猫。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嘅就我知道。嗱，咁其实咧讲紧嘅就系话喺2005年咧，原来我哋香港天文台咧都系举办咗嘅就系全港市民参与嘅命名比赛。 哎呀，嗰次有冇参加？ 命名嘅就系呢一啲。台风的名啦，咁而当然咧，嗰个时候嘅话咧，就系太极同埋木棉咧都系高票当选嘅，但系无奈，因为咧，如果你要将呢一个嘅名咧，将佢变咗英文嘅话咧，喺某啲嘅地区咧，就系一啲唔系几。出得街嘅一啲名嚟 嘅， 系 嘅，太极有咩问题、啊？ 唔系木棉啊，系啦，你查翻。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即系某啲嘅地方嘅话系指一啲其实唔系几好嘅嘢。咁所以咧就最后咧系咪好好？ 因为咁就唔用啦。 所以咧就最后咧呢两个嘅名咧就用咗就系白海豚啦，同埋嘅就系狮子山两个后备嘅名咧就补上啦。冇错， 狮子山呢个名好似好劲咁啊！嗬， 系啊，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讲开其他嘅地区，佢哋又会用啲。乜嘢嘅提议咧？譬如可能系澳门啦、啊，提议嘅咧就系以呢个葡挞就作为呢一个台风名。 葡挞好怪喎， 葡挞集集澳， 咪咯？ 葡挞而家去到咧， 集结响呢一个啊华南沿岸。 咁而且咧就有好多嘅，譬如可能啲葡挞咧，其实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嘅就系话，如果喺我新闻报道嘅时候咧。新聞報導員覺得太搞笑啦、 嗯， 所以咧就會覺得就咁樣嘅話就投啲呢個反對票嘅。 係啊， 好啦，咁 講錯嘢，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咧都幾得意嘅，即係呢個命名啊，又或者嘅就佢用定係唔用嘅話咧、嗯，都有好多呢啲咁有得意嘅資料嘅。咁而另外啦，仲有14個亞太區嘅國家，佢哋嘅地區提供嘅名咧都係五花八門嘅噃。嗱，大家又可以知道一下咧，就係話日本咧中意用乜嘢嚟命名啊？ 櫻花名 唔係， 富士山 唔係。佢哋系中意用星座嚟命名嘅，系、 哦、 如咧就系譬如可能佢用天兔啦，或者系天鸽啦，呢一啲咧都系日本嘅一啲嘅星座嘅名称嚟嘅。好啦，我哋成日都好中意去玩嘅泰国啦，泰国用咩命名？ 水果？ 唔系。 动物， 以为山竹， 佢哋咧就会中意用一啲神子嘅名啊，即系神嘅名啊，即系天神嘅名嘅。譬如话叫派比安咧，就系佢哋嘅泰国嘅雨神啦、啊哦。又或者嘅就系呢一个嘅就系米克拉咧，就系海洋同埋闪电女神等等嘅、哦。好啦，讲翻嚟香港咯，香港又点睇啊？中意用咩字？ 我谂起隔篱台嘅主持米哈，好似风名 啊！哦，佢叫米克拉， 系 佢、啊、叫做闪电女神，你一阵间可以叫佢做闪电女神， 闪电男神呢个系 系啊！ 好啦，咁我哋香港咧， 嗯。 用食物都有啲搞笑，可以 唔系几好 咩菠萝包啊嗰啲咁样，真系好搞笑。 其实系有食物嘅。哦、我哋嘅十个嘅里面嘅话，其实系有食物嘅，系有一个饮品嘅。咁、 哦、 但系咧， 奶茶， 我哋会中意就系用乜嘢嚟去命名啊？ 真唔知道、啊。 我觉得如果严正经啲，就用翻啲地方名，系咪好似好啲？ 啊哈！ 即系弥敦道， 系啊， 系、 啊，即系好过用食物，系咪咧？ 其实咧，佢哋中意用碟字。 哦、 啊， 你觉唔觉得我哋好 像 啊？系啊，好似我哋嘅监制又欣欣啊， 啊 你就强强啊，咁啊 ，Michael 又声称自己系小张。 啊、 我哋好中意用碟字嚟去称呼人嘅、 啊， 表示大家嘅亲切。咁、啊、所以咧、啊、就其实咧就譬如可能系珊珊啦、玲玲啦、婷婷啦，同埋妍妍嘅。咁而最后嘅话咧， 宝宝有冇啊？ 冇宝宝，或者 Gigi， 喂，宝宝就咁正喎、啊，宝宝同 Coco， 系啊， 英国嘅风球都会几大嗬、 啊。哇，正啊，我中意啊。 最后头先有讲嘅就系婷婷咧，就觉得最后尾就改为嘅就系叫狮子山。咁而呢妍妍呢就被呢个白海豚所取代啦。係咪好得意呀 妍妍。 好嘢嗌唔响咁好。 嗌唔响。妍係边个妍呀 研究个妍但係女字边。 喔、 哦。係啦冇错。 妍妍。 係啦咁讲完有咁多有关 系。预算啦。哇呢、這个风 咪响啲。响咪响啲。 係呀、啊啊。 有我家姐。 李麗珊，李麗珊就有其中一個啦，係啦。好，事不宜遲咯，我哋即刻嚟咧睇下咧，就我哋喺香港嚟講啊嚇，十個嘅颱風名咁啊，究竟叫做乜嘢咧？第一個就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去茶餐廳嘅話咧，話呢個都好代表香港嘅有某種飲嘢嘅啊飲料。是乜嘢咧？ 奶茶啦， 咖啡，仲有一個仲勁， 鴛鴦 嘅撞埋一齊，冇錯就係鴛鴦啦。 我未飲過喎， 我都係， 我飲過， 好冇飲啊， 好飲。不過如果你 有冇試過啊？ 我冇試過。 係啊，咖啡撞奶茶， 但係另外一種感覺嚟嘅，即係你唔可以用飲咖啡或者奶茶嘅口味去接受佢。 我想問你啊，呢個鴛鴦咧，咖啡奶茶咧，佢哋有冇奶啊裏邊嘅？ 有 㗎， 有。你真係冇飲過喎？ 冇啊，我以為齋啡撞嗰個茶嗰個底。 唔係，有㗎。 即係有奶喺裏邊。 有奶嘅。 試下先。 鴛鴦嘅就係咖啡撞奶茶。 鴛鴦。 係啦，鴛鴦點講啊？客家話。 鴛鴦 系啦，就系鸳鸯啦。咁你第时咧，你去到呢个茶餐厅嘅话，同人哋讲啊，我要杯鴛鴦。O K， 鴛鴦。 鴛鴦。好啦，第二咯，就系头先我讲到嘅，就系话李丽蓉个家姐系 珊珊， 李丽珊。咁啊，李丽珊系啦，佢就系珊珊嘅叠字啊嘛，讲唔讲啊？ 珊珊。 呢个好容易嘅啫，珊珊。 就咁啊， 就系珊珊、鴛鴦、珊 珊， 系啦，珊珊就系珊珊啊。好啦，第三个啦，就系一个地方嚟嘅，咁啊就系一个嘅水库。 万怡 叫做咩名？诶，我哋今次有其中有一个就系万怡啊。 系啊，万怡 系啊，系啊。第二个答案嚟嘅就系万怡， 万 系啦，就系万怡啦。 万 鴛鴦、珊珊、万怡。第四个啦，就系玲玲啦。 玲玲， 玲玲系点讲啊？ 玲玲 唔系 玲玲， 连连 连 系啦，就系连连啦，阿连，好多人都叫做玲玲。以前我哋呢一个嘅年代，嗬， 七十年代多啦， 七十年代好多阿玲。 我有个表姐就叫玲玲啊， 真系噶， 系啊， 朱玲玲啊， 唔系。 是叫做乜嘢啊？ 钟玲玲， 钟玲玲，系真系好多玲玲喎。 系啊， 嗰个年代。 系啊，玲玲好似少少非女感觉，你 系咩？我又 西化啲系嘛？即系西化 新潮， 迷你裙，扎高马尾 啊！ 一定系嗰只 嚟。系外国留学过翻嚟嗰啲就叫玲玲， 冇错。咁有啲洋味。 就系年年啦， 年 年。好，另外呢一个啦，就叫做凤凰。 凤凰 系啊，大家唔讲都唔知啊，嗬。其实十个名我觉得都几好。 喂，呢个名我中意喎，凤凰好似好劲咁啊。 火凤凰啊， 系啊，飞上枝头啊， 变凤凰啊嘛。啊，你又啱喎，点讲啊？咁巴闭。 凤凰。 款王， 你哋一定唔会讲得啱，唔啱。蜂房， 蜂房， 蜂房系啦，蜂房， 好 得唔 得？ 好，下一个头先我有提过噶啦，就系取代玲玲呢一个名嘅话，就变成 狮子山。 错，白海豚，白海豚点讲？ 拍海豚， 诶 ，OK 喎，拍海豚， 拍海 系啦，拍海豚，海豚就系白海豚啦。咁啊，仲有另外第七个啦。咁啊，呢一个地方嘅话，你系咪曾经有写过有一个片段人间就喺呢个地方啊？ 咩啊？庙街？ 唔系，喺一个公共屋村。 彩虹村 其实好靓，彩虹 华富村 隔篱嘅彩云， 彩 云有冇讲过啊？ 冇，知冇。 彩云点讲？ 彩云， 彩云， 彩云， 云云， 哎。系喎，客家话其实有啲难发音喎。凤凰就系凤凰啦，白海豚就系拍海豚，而彩云就系彩云。 云 系啦，彩云。 云 好啦，第八个啦噃，头先我哋都有讲过，你话呢个名我都几劲，三个字，好近我哋嘅。有时候你会行下山嘅，数住山， 数住 系啦，狮子山，数住山。 山 ，OK。好啦，第九个咯噃，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山嚟嘅，咁啊，但系咧就佢用两个字嚟去就命名呢一个台风名嘅啫，马鞍。 哦， 点讲啊？ 马鞍 错，你自己个姓你都讲错， 系咪马？ 马 系啦， 马 鞍， 马鞍， 马鞍， 马鞍。 好，最后尾呢一个啦，榕树。 榕 树，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要用榕树嗬？ 啊，香港都几多榕树， 同埋榕树可以好靓， 好 好大棵，好多年啊！ 我真系见过嗰啲戏紧咧，两棵榕树咧连埋， 系啊，唔知边个系主树 啊？ 嗬，两个好似鸳鸯咁样摆埋。 榕树， 榕树， 榕树， 系啦，就系榕树啦，得唔得？ 得。 好，我哋重复一次，鸳鸯， 鸳鸯。 山山 山山，山山 萬兒 萬兒， 零零 年年， 鳳凰 鳳凰， 白海豚 白海豚， 海豚 彩雲 彩雲， 獅子山 獅子山， 馬鞍 馬鞍， 同埋榕樹 榕樹。 諗定自己個名字，一陣間即刻答音。 哦、oh, ，OK。 细个学折纸折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书又回来。又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直环顾至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花我不生的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直环顾至飞机再次高飞。 好，天桥拆嘅， 冚咗埋嘅咩 啊？强风， 我叫沙田， 沙田点解？ 强风，佢代表佢自己住 的地方，我代表我自己，沙田佢出战得唔得？ 打， 希望你唔好输。 嗱，你睇我 冇问题， 我叫你翻唔到屋企， 我仲要咁样。强风， 你话噶？OK， 好啦，十题问题准备好未？好，第一题， 等阵，得啦。 第一题，1972年。香港电台制作经典写实剧集叫做《强风》， 树竹伞， 狮子山下嘅，冇错。第二题，香港储水量最大嘅水库沙田。 万二， 喂，我扶咗， 喂，你冇吹晒落个麦度喎，污糟邋遢。香港 扶咗先嘅， 你成件事系应该系强风叫你嘅，你系自己攞嚟。 我收发，我收发，我 要吹完先叫。 我唔收发，又要吹又要叫名，先至叫做完成定名。好啦，第三题喺台湾。在台湾地区俗称马祖沙田，五 这个 三 蔡元 二一，你一定撞唔中嘅。 死 俗称为马祖鱼，出没在咸淡水交界海域嘅叫中华乜嘢啊？ 拍开拳， 强风。 白海豚， 啱啦，白海豚系中华白海豚啊吓，第四题， 好攰啊，追到， 系咪抵死？被大家冠以风之后， 强风， 将个强风， 山神， 山神，客家。 散散啊，散散啊， 散散， 老师系咪要扣分啊？佢话唔正， 冇错，好扣分。 我吹到个嘴歪咗， 你吹歪咗咪即系你登录啦，系咪？你吹歪咗，好啦，第四 我登佢录啦， 快啲啦，唔够时间。 好， 你登咗录，港式嘅 沙田，沙田， 沙田， 鸳鸯， 鸳鸯系啱嘅，骑马， 沙田，沙田， 沙田， 马鞍 啱啦。不死鳥飛入火裏， 強風凰，風凰， 風凰啊， 風凰，風凰， 我冇辦法俾得你 啊， 因為你係用乜廣東話答我，係啊，係鳳凰嘅。第八題，周瑜叫天乜 乜的強 風， 係咩一答啊？哇，佢塊面好似就 我俾埋你， 蔡會員。 周瑜叫天乜乜地乜乜急急如律令 沙田沙田 咩 练练练练上沙田用书用书哇你个面惊唔惊啊冇事啊嘛 你冇事啊 阿周医生嚟睇睇好 哇你真系好惊啊 我以后唔搞呢啲你又似你啊我踏踏实实做人你又似你冇用嘅呢、這个故事教翻我哋咧做人踏实啲 几强啊 有气势啊嘛，有动感啊嘛， 你扶咪算咯，你又就扶咁， 系我扶啊，快 扶完再要讲强夫，冇晒气啦已经啊， 哎、真系我扶完之后咧，我翻唔到你个文 凭，我知啊，我知啊，你冇晒气啦嘛， 系、哎、啊， 系啦，今日 我 哋个冠军系属于沙田， 好嘢，各位沙田友，我终于赢翻一次啦，多谢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桃之靠近，在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风力会在今日下午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预料桃之会听朝在本港以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到时桃之的强度、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在下午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但是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并且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出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超过60%关税。台湾陆委会说希望台商做好规划，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强推两岸经济脱钩断链，违背市场规律不会得逞，又说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更强大的动能。对于有报道说台积电已经答应美方要求暂停向中国大陆客户提供美国晶片，朱凤莲说有关报道再次证明美国打台湾牌，升高台海紧张局势，目的是以台压华。民进党当局就除美起舞，为两岸有关产业合作设置越来越多的人为障碍，最终损害台湾企业的利益，削弱台湾相关产业的优势。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桃枝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下昼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可有大浪同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骤雨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30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98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0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5元，跌1.2；腾讯控股398.6元，跌5.2；美团174.3元，跌4；恒生中国企业72.26元，跌2.4；�阿里巴巴90.65元，跌1.0；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4.4；小米集团28.3元，跌1.5；港交所305.6元，跌6.8；中国移动70.5元，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54.78，瑞士法郎0.882，加元1.394，人民币7.223，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9,028点，跌347点。港金报24,2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06.65美元，卖出2,6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去到元芳的。重复多次了，就是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去到元芳。看回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的，至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翻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大埔安祥路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大园村泰德楼嘅全线系封闭紧噶。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同前车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咁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让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靥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系咪仲保留住嗰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 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老蔡，早晨啊！ 早晨，早晨。 嗱，经过咧，我哋上个礼拜咧讲翻我哋嘅眼睛咧，我哋似乎觉得咧就系只系讲咗一 部分， 一部分，冇错、 啊， 一成都冇，系 啊，因为眼睛实在太重要啦。咁、不如我哋今日仍然继续要讲讲嘅就系、可能你以为系咯，平时好小事嘅啫，可能眨下眼啊，有啲咁嘅嘢，但系其实原来可能会引申到嘅就系一啲嘅身体嘅出现嘅问题嘅、好嘛？ 嗱、如果好似啱啱阿张张提到即系眼睛会斩啊，斩动啊，好似插啲， 系好大力咁斩落去。 或者有阵时唔单止系眼会斩嘅，面又会戚啊，会有呢啲现象。 系啊， 有啊。 系啦，其实喺中医角度，佢点解会有呢种活动异常现象？咁、首先喐嘅嘢咧，中医就叫做风，系啦。 喐嘅嘢就 西医学咧就要考虑到系咪个神经同个血。肌肉之間的關係，因為本來面部嗰個眼皮又好啦，面部的肌肉又好啦，都是得到嗰個神經支配佢個信號先至去產生活動噶嘛， 是 你是主導噶嘛。但係如果佢無緣故地又冇話自己刻意去眨眼，佢自己成日都無端喺度戚下眨下。咁亦都有陣時有啲家長會帶啲小朋友嚟睇呢樣嘢喎。啊，醫生，你睇下佢隻眼又斬啦，又斬啦，咩事先得㗎？冇嘢啊嘛，佢隻眼又冇刺激，又冇有任何瘡啊。 以為啲壞習慣。係 啦，或者會唔會有呢個現象咩事？嗱，唔係淨係眼嘅，面啦、頸啦、挫啦、個膊啦、縮啦，咩事咧？一路咁樣延伸出嚟。 因為有風。 係啦，我中醫就係風。但是那个风呢就不是你现在被风吹到，如果现在有个风扇对着你眼吹、你都会斩的、因为你的风刺激嘛， 因为它刺激你，你跟着 但我没有、医生我现在没有风的、但它都是这样、这个是内风，内里面自发的风、因为我们现代人都不是只说、中医说风很抽象、究竟是什么先得的？刚才我们提过了，中医的风呢就是一个含义，它一个活动的现象的一个反应，跟西医学呢就是跟个神经是 很有挂钩的、如果这个人在平和的情况下，它的抽动这些这样的现象相对少、而它一活动的时候，它一紧张一去兴奋的阶段，它又明显多，中医就觉得这一种是肝风内动，肝火 都是肝啊，因为只眼 冇，都系一嚟再关乎只眼，第二咧就关乎于啲筋，抽嘅时候就系抽动啲筋，就系同个肝有关，因为肝主筋，开窍于目咁嘅意思啦。 咁、老蔡，我想问一问，即系有时咧啲人话，哇，你啲小动作啊，喺度即系咁样戚眉戚眼， 佢系 嗰啲系咪？ 啊！即係嗱，佢 你所講嘅， 佢唔 係 特登嘅。 你咪以前細個係咁樣嘅，你話你 係啊， 係 啊。 我哋咪有陣時嗱，我哋見到有啲人可能講嘢，佢又無端端 係啊， 又喐幾下， 係啊，係啊。 我以為佢咩咋？ 唔排除 啊， 係啊。 即係呢個咧， 即係原來佢 自己不其然嘅行為嚟嘅。咁呢一種好肯定嘅係佢個大腦去輸出一個信號，俾佢啲筋骨就產生咗個反應。 或者佢一定唔舒服咯，係咪？有冇啲位佢唔舒服，佢咪咁喐啊？ 呢個又要肯定佢有冇一個筋骨的问题、但是有些人他不是的，随时随刻他都有这种现象的。这种我们中医角度就是肝风内 內動啦。咁但係常見嘅肝風內動通常都係同嗰個情緒啊、緊張啊，或者係有嘢諗緊啊，佢比較活躍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呢一啲咁嘅行為啦。 嚇、情緒有關。 係啦，嗱，情緒啦，或者休息得唔夠啦，係啦，因為肝旺。 鬱啊嘛。 咁中醫角度，因為個肝嘅經絡咧，就係有一支就係上我哋嘅頭頂嘅。咁所以點解好多人就話我同人怒嘈完，我頭痛到爆炸， 胀噶， 系啊， 冇错啦， 闹交嘅时候， 点解头胀，头胀肉裂，好似谂裂开爆开咁啦，个头顶好似跳嘅条血管。 我窒你嘅时候，你有冇啊？ 惯咗啦， 所以 咪好咯，系咯，我 train 到你几好而家。 O K O K， 有免疫。 嗱呢个又啱，你哋讲噶啦， 真系噶。 佢少受刺激嘅时候，咁佢咪容易咯。你成日都刺激佢，而佢又内练熟，练到已经系 熟咗，炉火纯青啊。 咁 但系我又发觉，我依家系有眼无珠。 咁就系另外一单嘢。 唔系啊，整到你又接受咗，仲唔系有眼无珠 啊？咁啊，又系一个。所以咧，如果我哋点样去令到自己用个方法，去平衡，但系最主要嘅问题而家系咩咧？个患者佢唔知道自己有呢件事， 系啊， 系 啦， 一般系外边嘅人，父母见到自己嘅仔 就闹，即刻闹， 咩事咧咁样？咁但系佢可能讲咗好多次嘅，但系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咁可能佢先觉得系一个问题啦，咁咪大睇医生咯。喺我哋嘅角度一见到如果讲嚟讲系以小朋友先 系 有啲多见嘅。點解小朋友會係多見先？佢又唔係做咩嚟？但係小朋友就係一個正值生發嘅年紀，咁佢個肝就一定係旺嘅，呢個係必然嘅生理現象。咁小朋友就再可能，譬如話佢又興奮啲啊，打機啊，玩啊，亢奮啲啊個情緒嘅時候咧，佢咪更旺咯？ 會啊！ 咁好啦。旺嘅喺中醫角度會有熱啦，熱得緊要嘅就會打風啦，好似天氣咁樣，就為之叫做 熱 極生風。 生風 即係自然界天氣熱就會打風，人體裏面好個機能好亢奮嘅時候咧，就會有一種內風嘅發生，所以就叫熱極生風。 其實會唔會係其實我哋嘅身體同我哋嘅大自然一樣嘅話，第一種平衡嚟嘅，係咪一定要咁樣嘅話，你先至可以攝翻？ 冇錯，因為中醫成日都講人與自然是統一的，自然界會發生嘅現象，人都好似一個小宇宙，都一樣會發生嘅。咁所以我哋點樣去了解啦？咁我哋個身體個核心就係五臟，心肝脾肺腎。咁如果而家管理呢一種咁嘅風性嘅現象嘅器官咧，就係個肝。咁所以你一發現到呢個人有戚眉戚眼啊，除非佢對你有意思啦，成日都 都有嘅戚眼眉，係 啦。咁所以咧，咁你就要用清肝熱嘅手段。清肝熱，泄肝火，等到個人咧就唔好咁熱啦。咁最普通嘅，如果你話對於小朋友嘅，或者唔係好嚴重初起嘅，飲下啲菊花茶啊、夏桑菊啊，你就已經會有效噶啦。咁但係當然喺醫療裏邊嚟講咧，我哋在中藥比較傳統會用的就是用羚羊角 啦。哇！真係冇聽過 羚羊 角。羚羊角 係啊， 真係嘅羚羊角啊！ 嗱，譬如話細路仔好多時候無端白事會發燒噶嘛，佢唔知咩事無端端燒嘅喎，咁樣咁啊，我哋就講喺梗係小朋友食得熱氣嘢多啊。頭先同啲小朋友玩嘅時候咧，就玩得激得滯啊！咁今晚黑又發燒啦，咁呢一種嘅現象就係佢本身生發去肝火，佢再食熱氣嘢又興奮過度之後，佢就無端端燒啦。咁以前嘅年代咧就係話，喂半夜嚟燒，即係又即刻邊度揾醫生睇啫咁樣。咁所以以前啲老人家教落咧，佢就準備定一支羚羊角擺喺屋企。咁啊，屋企 我屋企有啊，以前 真係啊， 係啊。 咁佢屋企好多時候以前會用啲沙煲煲嘢噶嘛，咁嗰只羚羊角咧就好硬噶嘛，咁佢就攞個沙煲個蓋個底裏邊啦嚇，咁啊攞只羚羊角加少少水啊，喺個煲蓋嗰度咧就磨啦，磨啊磨啊磨啊，就磨咗少少溶咗喺啲水啦，咁就加咗落個杯裏邊，跟住再加啲暖熱嘅水溝埋咗咧，就嗰幾匙羹水就俾個小朋友飲啦，飲 咁似嗰啲符水。 但係我想問一樣嘢，老徐，其實如果你係 係個中藥嚟嘅， 係中藥嚟， 係啦，係容易買到嘅。 靈覺咧就係可以有平有得賣㗎，係、 哦、 啦。但靈，但當然而家就明顯係貴啦，因為呢啲嘢。但你亦都無端端唔會買一支啦， 唔會真係唔會。 即係我哋屋企仲有嘅原因就係老豆留低啫，係嘛、 啊？ 但係就算以前有一支你用， 嗯、 其實你都唔會用好多次，嗯、因為你 都唔識用。 嗱、 嗯， 但係呢一個要用到呢一招，用靈陽角去所謂去清肝火， 嗯、 去釋風。嗱、 嗯， 我哋中醫嘅詞語就叫做釋風鎮勁。嗯 釋風鎮勁， 釋風就即係將啲風咧平息咗佢。 嗯， 鎮勁就因為啲風起，所以先至會抽搐嗰種勁聯個勁。 係、嗯、 釋風勁就會止啦嘛，咁啊鎮勁啦。 嗯哼， 咁所以咧就用靈陽角水就過嚟咁樣飲嘅啫。 嗯， 咁呢個就叫做應急，因為喺屋企就 stand by， 有咩需要就即刻攞佢出嚟。 嗯， 咁但係如果你能夠理解平時生活唔好俾咁多上火嘢佢食，就係喺啲湯水裏邊咧就煲下啲潤燥。 嗯、 你不一定是全部都是用射火清熱的手段、嗯、因為射得多的人的正氣都會弱、 嗯、 那我們就給一些潤一些東西喝得閒、 嗯、 煲一下些、雪梨水、啊、雪耳水、啊啊、糖水滋潤的、 嗯、 那他已經覺得是令到內臟的水潤的物質多了、 嗯、 你的火就沒有起得那麼猛啦、 嗯、 第二啦俾嘢佢食係好緊要嘅、 嗯， 因為屋企人可能想啲細路仔發育營養豐富勁啲， 係啊，食多啲，食多啲， 多 吃三碗飯。 一陣間咧，飯都還好啲，一陣間阿媽咧就驚佢養唔大， 嗯、 又煲個雞湯佢飲，一陣間咧就整好多牛肉佢食。嗱、 嗯， 食係好事。但如果佢有起火嘅情況下咧，呢啲就盡量要避、 嗯。 如果你唔避嘅情況下咧，咁佢就 個肝太旺， 係啦，太多能量啊，燒得個火太旺，咁跟住咪起風咯、 嗯， 一路都唔識。咁、 嗯、 但係嗱、嗯，食藥啦係一個方法啦。我哋上個禮拜講有陣時做下按摩。 嗯 其實都係可以 relax 啊嘛，呢、 嗯 這個都係一個手段啦。咁啊，當然盡量就要即係唔好太夜瞓啦。 我哋好少會見到就十零歲叫你 relax 下、啊，我幫你揾個熱毛巾。 係、啊、因為 十點鐘瞓覺， 有啲佢讀書嘅時候，佢好專注考試，專注讀書。 哦、啊，翻學會 係啊，去到嗰個年紀，咁佢、嗯、又會又有呢啲嘅問題嘅。 係係。 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可以以前我哋成日都講話，譬如用啲湯水，用啲。服神啊，用啲百合啊、沙参、麦冬啊，呢啲咧就爱嚟煲汤俾佢饮。咁啊，其实服神咧就要落重啲，我哋落去二两都唔怕，因为我哋要佢想服。平復佢個神，唔好俾佢亢奮。 係 啊，百合嘅我哋買嗰啲龍牙百合、龍牙百合乾品先啦嚇，咪揦兩炸落去啦，一兩至到二兩都唔怕，因為 都 係 兩兩啊。 係啊 ，OK， 因為佢好大片啊，唔多嘅。咁、 okay, 啊，跟住咧你又可以落少少麥冬。 麥冬。 麥冬有滋養嘅心音，咁啊落三錢，咁、 嗯 啊、你跟住就落兩粒蜜枣咯， 係、 嘛？咁啊煲個湯，落個粟米落去， 嗯、 放嚿瘦肉，咁、就已經係一個好滋潤嘅湯。 嗯 啊、有啲人話我落多少少沙參落去，冇、問題啊，潤嘅嘢可以用咯、 老水如果係咁講法，我未必需要就係由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可能有啲咩抽搐啊，隻眼睛抽搐，即係總之嘅就係小朋友你會覺得佢肝旺，你都可以用到頭先嗰個湯。係 啦，嗱、當然啦，我哋。都有很多看法啦，譬如而家有個求診者佢有呢個問題，我哋用我哋個評估嘅立場，佢真係有肝熱，咁啊好啦，咁佢又真係有食個熱氣嘢，又真係個情緒比較亢奮，又成日都夜瞓，咁啊好肯即係聽完之後咧，反而我哋安心，佢肯定係呢個症。如果佢好聽話食咗中藥，或者甚至乎有啲好嚴重嘅開始，我哋會用針灸或者手法啦，怕針嘅手法啦，唔怕針啊。結合啦，好啦，咁明顯改善減輕，咁就爭在第二部曲咧，就係、是、個時間啫、 嗯。 可能我要經過多一個禮拜，經過多兩個禮拜，將伏魔丹慢慢釋翻落嚟，唔好咁旺。咁跟住就保持住良好水平，佢就好啦。咁呢個就係最理想不過啦嘛。但係如果唔係，你做咗好多嘅動作幫佢，但係佢個表現都效果唔穩定，咁啊，梗係建議去西醫度再 check 下啦，有冇一啲乜嘢個腦神經系統裏面有冇啲咩特別啊？咁都。 安全咧，係嘛？我覺得係應該嘅。 嗯，咁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呢個肝嗰個問題啦。咁、如果你頭先講到，譬如可能係唔係淨係個眼啊、面部啊，或者係呢啲咁嘅話，會唔會又係相應唔同嘅臟腑啊？ 首先都是肯定会考虑到个肝的。咁但是我哋都必然喺结合现代医学里面嘅思考呢，会唔会系同个脑有关呢？系嘛， 哇，一听到呢 个 就 惊。嗱，因为嗱，你好简单，有啲人呢可能突然间半边面好似肺咗冇功，中风咁样喐唔到。咁呢一种亦都系脑神经线发炎、而引申到个面部嘅一啲肌肉异常。有啲人无端端隻眼球個位置偏歪咗，佢平時應該係正視向前嘅，但係佢有一邊隻眼睛管理唔到，就碌咗向外邊嘅。咁呢一啲都係，如果你好肯定支配住呢一啲嘅器官喺現代醫學，肯定係個腦。咁你肯定係個腦，咁你就一定最好要確定啦。你個腦個邊一組神經線可能真係有一啲發緊炎，咁導致到佢支配唔到佢原有功能，咁你嗰個面啊、你嘅眼啊就會有呢一個反應咯。咁但係我哋呢個係考慮因素啊，但係最終咧都係中醫都係翻翻去個肝，即係如果你去睇西醫，佢話同個腦有關，食啲藥啦，消炎又好，做啲咩治療都好啦。但係中醫咧，佢會幫你透過用針灸疏通你個經絡，平肝釋風，去幫你咧舒緩你個情緒。咁但係一定要明白一樣嘢咧，就要有充足嘅休息。原因 講嚟講去都係要 有充足休息，因為係啊，你唔休息咧，你嗰個腦咧就會發興啦。咁你個炎症點樣熄火咧？ 係啊， 所以我哋就要飲多啲水，唔好食上火煎炒，同埋一定要多瞓。個腦有疾，個腦嘅病症，如果係呢一種亢奮嘅咧，就算你中風後遺症，你都一定是要多俾佢瞓覺，唔係要瞓好長，但係瞓又要你攰就要瞓，瞓醒咗又活動，活動攰又要瞓，比平常人係瞓多啲嘅，但係佢總係嗰個恢復嘅條件咧就提升一啲，所以你話嗱，面部戚啊、抽动啊、眼皮抽动啊，呢啲咧就纯粹系同个风有关。 崔 Sir，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会唔会成日我哋讲紧就系话啲眼眉条啊？眼眉条其实有时都几困扰嘅，因为曾经嘅就系有啲人会试过嘅就系眼，或者呢啲位咧无端端佢自己跳跳跳， 系啦， 可以跳一个月噶。 会 嗱，通常咧又是那個問題，如果它跳的又是神經令到肌肉產生異常的收縮，都是風，但是那個風呢如果是常見的，這種就多數是肝血不足，血虛生風，因為為什麼人會無端端有些肌肉會抽筋呢？當個肌肉不夠血道，那個神經就叫那個肌肉去跳，跳就泵啲血去，因為肌肉活動就會泵血啦。好啦，你自己隻眼無端端個即係眼眉條喎，咁可能你都會搓下佢啊，捽下佢啊，你都唔識你都照做， 係 啊， 係 啦，啊喐完又好啲咁樣，咁即係其實你喐完佢啲血氣流暢咗，咁但 係講血氣， 血氣唔到，佢就會跳，咁即係又係風咯，血虛生風，咁所以你一定要諗下啦，係咪呢輪攰咧就係啊啲血氣唔好，咁可能係咪中醫角度要補血養肝嘅，仲有咩方法咧？煲個豬潤杞子湯， 哇！ 加唔加枸杞菜啊？ 你係啦，街市見到靚嘅時候咪買咯。 哇，好啊！ 咁你滾一滾呢個湯又唔難飲，又可以補血養肝， 好好 又可以減低呢一個肝火旺嘅情況。 知道，好簡單啫喎，今日啲嘢嗬，係啊，但係都好困擾噶。我仲以為係有啲人話咧，眼眉條嘅話係左吉右凶，原來唔關事。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厌倦，对爱疲惫， 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醉死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哦，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 雪叔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胡歌的偷心，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show快活人。好，我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家庭消息，然之后仲会有一个消息节目，唔好行开啦，翻嚟就会有凤素、斯达三个靓女同你见面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大师大师，我点可以水润啲？砰砰！ 大师大师，我点样可以高啲？短短！ 嘘，静啲。两位宗师细师嘅问题，只要每个星期听风骚师打，就可以帮你指点迷思。 Oh, I see, I see。 欢迎宗师， 大师你好。 欢迎细师。 大师你好，我是细师极穷， 系啊，我唔记得咗你叫细师， 我系一代宗师啊， 你就一代宗师， 系我习武嘅， 冇错，你就系 I P man 啊， 系 啦，好啦，欢迎晒我哋嘅宗师同埋细师， 你好， 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哇， 好兴奋嘅 topic。 尤其是我哋三个都系代表住嘅就系女性们嘅唔同嘅 status， 啱唔啱？ 简直系大包围啊！ 大包围。宗师你而家嘅系？ 宗师系结咗婚， 冇错， 仲有小朋友。 系啦，估唔到嘅就系你爬咗我头。如果系以前嘅话咧，你要捐裤囊噶啦。因为我是大师，是我是未结婚的、而且呢我就已经是同居的 status 了。至于细师， 我就是单身 的。没错， 各位听众听住了， 我非常 available， 是的， 有兴趣就识做 了。你是不是 VA 啊？Very available， 是 VVVA， 是 VVVA 的。 我不是 MBA 的， 是你不是 MBA 的， 其实想的。 好， 知不知道什么是 MBA 啊？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指点迷思， 就要问大师啦。 啱啦，好啦，咁啊讲翻嘅就话唔同嘅年代咧，喺交友方面嘅咧都有唔同嘅方法，系咪？ 系啊，大师嗰时你点样识人嘅咧？ 我嗰阵时识人就好简单嘅啫，就系睇中你，即刻直接出击， 简单，系啦，直接。 同埋嗰阵时候系问电话。 哦， 系啦， 即系而家所谓嘅抄牌， 所谓嘅就叫做抄牌。但系当而家你都要抄牌啦，但可能而家就会问你嘅 I G 啊，或者问你嘅 Facebook 啦，咁就好似有一重嘢隔一隔嘅。我哋以前就系直接咧问呢个电话，跟住就打电话去咧，就约你去街。仲有约你去街咧，有另外有一种嘅方法嘅，就系咁你唔知道究竟佢个样系点噶嘛，可能你见佢一面嘅啫，系咪？约去间餐厅嘅时候嘅话咧，就要带住红 玫 瑰， 系咪一定要系？ 我哋 红玫瑰， 我哋作息 嘅啫， 你哋自己 可以系白帽。 或者太阳化都得、 哦，就系一个双型嘅技巧， 或者系白色嘅漆皮皮鞋都得嘅，乜都得嘅， 类似呢啲咁嘅嘢啦。 即系有个中间人介绍你哋，你哋未见过， 冇中间人嘅，有中间人又得，冇、中间人又得。但系通常呢一啲嘅话，我哋系自由恋爱嘅，系。 但系如果中间人就去到再上一个年代噶啦，应该就系讲紧双体嗰只。但如果双体都应该，如果约出嚟嘅时候，都可能系要呢啲红玫瑰啊， 所 会 要嘅就 系 一啲嘅媒人咯，系咪？有啲嘅媒人，又或者佢就朋友同朋友之间。知道你哋单身、就会介绍你哋去相识咯，咁样啦。至于约会， 呢一种而家都用紧噶， 一样 即系 friend on friend 咯。 而家都系咁噶咋， 系啊，介绍嘛，即系而家就唔会叫双体， 系冇双体呢个字咁老套咁样， 系 唔会有呢 都系双体， 啱啦， 系啦。 好啦，咁啊想问一问阿宗师啦，咁啊 IP man 你 宗师嗰个年代咧就系、都系老土噶啦，因为未有网嘅出现咧、都好直接嘅、我哋去舞会嘅， 舞会播 搞 dance 嘅，即系我哋好多联校嘅播。咁、当然、我哋呢啲当年一定系单身噶啦，咁、就悉心打扮啦，咁就去唔同嘅学校嘅舞会咯。 我知道你 系 女校添啊，你一定系去男校搞嘅。 喂，呢个 就 欢迎噶， 我专拣啲名校去噶， 一定系咁。 唔系噶，你唔使拣噶系嘛？ 唔系你自己去 join 噶嘛？ 唔系通常都系应该系嗰啲名校先至有呢啲咁样嘅舞会噶嘛？ 其实 都系嘅，都系嘅。 名 校当中我哋都会拣边几个名校我哋中意。多啲咁啊，会同佢哋一齐搞波。 即系你有个 type， 我中意串啲就去嗰间。 系啦，中意 sporty 啲运动嘅就系呢间咁样咯。咁但系咧，我唔知点解去亲咧，大家望下我，我唔知系咪个样出咗问题，定系把声出咗问题，定咩出咗问题？我去咗十次到啦， 你去咁多次啊？ 梗系啦，好勤力噶。 你一年去 咁即系唔成功咯？ 系啊，唔成功你先去继续去，你俾人私有化咗，你冇得去噶啦嘛？或者你带住男朋友去嘛？我去亲都系坐冷板凳噶，系成晚都冇人请我。但其實嗰、那個我真係唔知搞咩，但我係約埋幾個女仔去，我已經特登咧係約啲唔靚嘅女仔一齊去 啦。 啊，啲人都係請我隔離嗰啲跳舞， 但 唔 係 我太都係講。 我聽過一個效應係花束效應啊，係 點咧？ 要靚嘅一齊咁樣咧，會營造一個效果就哇有堆靚女個就有人 approach 咯，所以你係應該同啲靚嘅人一齊。 哦，咁我哋今晚一齊男對方， 係係冇錯。等我 ，OK， 好啦，咁至於啦 ，Jan C 啦，呢一個真係嚇，係啦，你呢一個咁樣嘅年代嘅話，又係點樣識人？ 係咪全部上網嘅咧？ 就去到交 友 App 啦， 係啊， 大概係我中學尾開始興起啦，係，之後去到大學就真係全盛時期啊，幾年前，咁就真係幾乎每一個單身嘅人都有，即係就算冇玩過都有 down 過嚟睇下交友 App 係咩一回事。 咁難咩？啊！即系你已经识人噶啦嘛，你会系读紧书噶嘛，有同学噶嘛，有朋友噶嘛， 好多人 喺 你 交友 app 咧。 哦，因为个 大家都想個鋪大啲咯， 再大啲， 再大啲， 個祠堂大，個祠堂係要去到好遠嘅，可能， 冇錯， 即係唔係身邊嗰啲遠， 係啦，即係你學校最多咪識到呢個係，或者再大啲，成間學校俾你識曬，但係你用教育你可以識曬全港， 即係佢係金魚，但係佢想識鹹魚咁，即係佢深海魚， 可以 潛落去最黑嗰度， 係啦，你可以 海底海床， 可以揀距離啦，同埋可以揀嗰啲咩身高啊年齡，即係你中意老啲，你可以揀嗰個 range。 有問題問，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是先你要給別人看個樣子，是嗎？交友 APP 有沒有樣子看 的？ 有樣子看的嘛，有 些什麼東西，這個是重點了， 你是不是用真相的？ 我是用真相的， 唔怪住，怪住，一嚟就問人哋咪用真相， 你 哋梗係用真相。 你哋覺得有咩元素係會最吸引人咧？ 男仔啊， 即係男女都係啦，擺咩樣或者咩相會最吸引人 match？ 但係錯得嚟又唔可以太錯喎，嗰啲我討厭㗎， 即係唔可以太錯嘅。 係啦，錯得嚟要扮唔錯啊，好似即係。梁朝偉嗰啲啦， 係、 啦，扮 casual 嘅， 刻意 自己唔刻意， 但梁朝偉扮錯定唔錯都係咁正， 冇錯，但係唔錯嘅似，係啦，好似啱啱瞓醒出嚟嗰樣。有冇一啲即係特定嘅嘢係特別受女仔歡迎啊？譬如可能講緊男仔啲相咁先算啦。 我就有個調查就係話咧。攬住小動物嘅相咧，係最受歡迎嘅。 sell 愛心， 係啊 ，sell 愛心，即係例如攬住只狗仔。 喂，但係呢個真實世係啊，呢個真實世界都係㗎。所有單身男仔咧，最容易識到女仔真實世界啊，就係拎住只寵物出街。 我信嘅， 就算自己冇咧，都要借啲 friend 嗰啲寵物咧出嚟行一轉咧。所有嘅女仔，因為我有狗㗎嘛，所有女仔就哦 好 cute 啊 咁樣。所以遇到小孩與狗啊嘛， 有一個有愛心嘅形象，女仔中意。 覺得佢好顧家， 係啦，係 咪有愛心？ 第二個咧就係最多人中意就係 show 到啲身材嘅，但係唔可以明顯嘅 ，no， 係即係 show 完又要遮翻住， 又係梁朝偉嗰種咯 ，see through， 係 show 嘅，但係唔覺意嗰種咯。 即係你嘅意思嘅就係佢本來有六嚿嘅，但係就 show 三嚿。冚住一半， 或者系唔觉意做运动影到少少嗰种咧， 哇， 系 都系要玩唔觉意，我都觉得 系，一定要系 唔可以咁刻意， 因为咧 okay, 就系好似 呢啲系受欢迎， 好似宗师咁讲，最唔受欢迎嘅相系咩咧？ 系边？ 就系刻意，就系自拍。即係嗰種好自戀嗰種咧， 咦？ 我哋 個 有個同事 節目， 有個同事成日都係咁，我怨我佢 我諗同事戒唔甩啦， 全部都係自拍嗰啲， 因為自拍嘅， 即 係錯開咧，你上癮嘅會。 冇錯，即係佢覺得你太刻意啦，好自戀啊，咁就冇咁受歡迎啦。 係，你哋而家係咪唔興嗰啲 table for six 噶啦？即係斷咗層啊！即係喺我個舞會同埋網中間咧，我覺得有嗰啲 table for six 嗰啲speed dating 有嘅， 你哋興唔興嘅？ 而家唔興啦，係嘛？ 唔會係 table for six 咯，可能係 six T 咁樣。 哦， 哇， 船 P 好誘惑喎， 船 P 我哋以前都有啦。 係啊係啊， 我哋以前坐嗰啲坐係蛋雞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中式三版啊嘛。 中式三版， 白色嘅就6000一日嘅。 冇錯。 同埋你食嗰啲嘢咧， 總共啊總共， 咁你生日冇人夾200咯。但如果啡色嗰啲就平一折嘅。 冇錯冇錯， 食嗰啲嘢咧都係 fruit punch 啦，同埋嘅就係 腸仔菠蘿 ，James 一定係有。跟住最屘好肚餓，一定係對啲三文治嘅，係啦，冇烘底嘅。 冇去過咧， 冇啊！ 你一個個成字兜嗰啲咯， 都係即係船嚟嘅。 系船嚟噶，系船嚟噶，船 P 嘛，船 P 都识好多人噶，因为每一次你都一定要，因为其实你就为咗个6000蚊，你要嗌好多人去噶嘛。 同埋你要明白一样嘢，我觉得船 P 系因为个困兽斗啊，你一离开咗之后，你冇得走啊，系咪？你今日话有咁多嘢食， 已经去咗公海走唔甩咁样。 系啊，最近你好似话去咗有一个船 P 嘅话咧，系一啲真系最新型嘅一啲交友嘅方法嚟， 系咪填 form 噶？ 系啦，讲起船 P 咧，我早几个月 佢话过俾我听， 就识咗个新朋友，咁咧佢原来咧就系一个搞手啦，系搞。船 P 交友嘅搞手，咁佢系好大規模噶，佢系咧每一個船 P 系差唔多80個人去咁樣，即係好大。 哇！咁個祠堂夠曬大，係公海嚟噶咯喎，真係出咗公海， 真鋪係啊！咁之後咧，佢就 send 嚟話，有冇興趣玩啊？就 send 咗條 link， 咁我就撳入去睇下啦。原來係一個嗰啲網上嘅 form， 咁我就睇啦。 即係裡面包括有啲咩？ 係啊，除咗填名嗰啲基本嘢之後咧，就要填 MBTI 啦，同埋有一個咧好特別嘅，問我係咪自性戀 ？Sapiosexual 咩係自性戀咧？ 我就心諗咩係自性戀？佢就 SAPIO 之後 SE。 XUAL， 冇听过咩嚟咩解啊？ 中文就系自性恋啦，即系呢个意思就系中意智力嗰啲啊，中意聪明嘅人。 哦，即系中意叻嘅人， 即系简单啲讲，中意聪明女、聪明仔。 呢、這个都系一个条件咩？咁如果你唔系嘅话，咁即系佢嚟，你系咪 同埋 set 表咁 test 咧？系咪一上船就揾阿马老师出嚟问条 IQ 题答唔到嘅，全部游晒落海，佢平时嗰啲 IQ 题 撑翻翻去海滩嗰边。 就唔係嘅， 唔係佢其實純粹係呢期興嘅一個 term， 一個新興嘅 term 就係話 啲人中意啲聰明嘅男仔同女仔， 即 係 會 話係啦， 會話啊，我係自性戀嘅咁樣咯。 但你知唔知咧？就係因為呢啲 term 咧，而家搞到呢一個online dating 啊，上網識人咧，開始有色迷嘅現象，係因為佢太多呢四隻英文字母咧，即係可能嚟一嚟到就問你啊，你係咪 G？Good sense of humour, G S O H 啊，你有冇幽默感噶？又或者你係咪 available 啊？即係好多啲英文字母咧，搞到即係你有個 list 啊，你去 check 佢究竟講乜嘢啊？呢四個英文字母， 即 係 好似去個船 P， 我填個 form 都十分鐘咁樣。 係啊，嗰、那個你知咩係 個門檻好高啊？對於我嚟講，我淨係識 A S A P 嘅啫， 呢個我都識。你可唔可以 A S A P 話俾我聽咩係 N S A 啊 ？N S A 係 N S A not。Not 一啲嘢係嘛 ？No no 係有 no 唔知 S 係 string available 之後 ，no string attached， 哇！ 即係冇手尾跟嘅，冇手之後就我哋就玩下 casual 嘅，即係佢好多呢啲嘅英文字母咧，就搞到啊啲而家連啲年輕人咧，即係 Gen Z 咧，即係細 C 呢啲咧，都會覺得啊上網好似好麻煩啊，因為我冇得實體啦，另外就太多呢啲英文字母咧，搞到交友 app 咧啲股價都大跌咗， 即 係因為就唔興啦，而家可能係興還原基本簿喎， 冇錯， 所以本身就係交友 app 之後就變翻船 P， 咁我就知道最近咧西班牙又有一個菠蘿嘅交友 app， 你都知啊，我知，我想帶你去啊，你星九嘛， 係啊， 你講俾大家聽點玩嘅， 你有咩嘅啫， 咁佢點玩咧？就係喺 超級市場度玩嘅， 超級市場指定嘅時間啦，咁佢就係七點，咁如果咧 到八點， 即係一個鐘好趕嘅， 咁就係用一個菠蘿調轉擺喺你個購物車度，咁就係證明哦，我係玩緊呢個 game 嘅人，咁如果你見到啱嘅人咧，你就撞一撞佢嘅車咧，咁就 match 咗。 基本上就係玩碰碰車咯。 如果你係真係買菠蘿嘅話，就唔好將佢倒轉。係啦，如果你玩緊呢個菠蘿交友嘅話，你記住要將個菠蘿倒轉。 大師啊，買唔到菠蘿嘅， 係啊， 因為所有人去到都係要揾個菠蘿。仲邊度得買菠蘿？你知唔知嗰個超市 得唔得？ 罐頭得嗱，罐頭另外含義。如果將罐頭擺喺購物車度咧，就代表你有一個長期保鮮嘅關係，係認真嘅。但如果你只係想 fling fling 玩一下嘅咧，你就擺啲會變壞嘅嘢，例如係生菜啦，同埋 越快壞嗰啲。 係啦，你知唔知佢呢單嘢玩到咧？即係佢唔係超市自己搞出嚟嘅，係有個網紅搞出嚟嘅。佢搞到好混亂啊！每日七至八咧，啲人都癲咗咁樣咧，有啲車咁撞來撞去啊咁樣啦。又或者你見到我見到大師喺度，結果所有車一齊撞埋佢度。佢有一次玩到咧，係警察都去到維持秩序。 我冇諗過、這個， 我以為你話警察都一齊玩添， 可能佢都想。 我冇諗過呢一個問題。我真係我又諗到嘅就係話，你哋單對單咁樣，我見到你嘅話，我就撞一撞你架車。我冇諗過嘅就係話，可能係有十個人撞同一架車。 你諗下，係啊，李嘉欣去咗會噶嘛？柏芝去咗係全部人會去撞佢嘅車噶嘛？ 除咗之外嘅話咧，當然啦，仲有嘅就係話咧，越再玩嘅玩細啲，因為其實大家嘅就係都唔好嘥。時間，因為講嗰啲一個鐘頭啫嘛，所以就係唔同嘅區別咧，都會可以分嘅就係年齡層。你究竟識啲咩人嘅話咧，就去唔同嘅區別，係咪有啲咁嘅分嘢？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話就係四十歲以上就係紅酒區，咁之後 四十歲話，我啲大師你紅酒區 有品味啲，同埋有呢個消費能力，咁就去呢個紅酒區。 廿五至四十歲咧，就係再新鮮啦，都算就去海鮮區嘅，係啦。 其實我一路都以為我 都算生猛嘅。唔紧要噶，如果你想识海鲜区嘅人，你咪去海鲜区咯，傻猪， 你又啱， 系咪啊？其实所有人就会涌晒去，都唔系，涌个再后生啲嘅，就系十九至廿五就去呢一个保鲜区，即系冷冻区， 就冷冻区， 系啦。咁应该嗰区系 frozen 嗰区，即系全部系 Elsa 嚟嘅， 咁越靓高 嗰區應該最逼人嘅。 哦，咁幾好喎、啊！即係其實要分落三個唔同嘅區域，咁你亦都可以嘅，就係想因應你自己識嘅年齡層嘅話，就去唔同嘅區別。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嘅就係，而家暫時嚟講，我哋香港係冇得玩嘅。但我覺得若果我哋喺 香 港 好玩、啊， 可唔可以搞咧？類似呢啲咁樣， 可唔可以 買下嘢識朋友 咧？我諗下， 即係可能食咩餸就代表啲乜嘢？ 因為香港人最中意茶餐廳㗎嘛，係咪？嗱、嗯，如果我香港人嘅茶餐廳，我就坐啲搭台嘅區啦，係咪？唔搭台冇識人啦。嗱、 我搭台即係嗰塊板，係 啦，係啦，拎走塊板。咁如果我係想玩 fling fling 嘅，我就嗌咩好啊？ 嗯。fling fling 嘅， 系啊，即系我唔认真嘅， 吓唔认真嘅， 即食面咯， 即食面又得，或者 即食面 OK 喎，我觉得系啊， 够快。 你今日教过嗰个鸳鸯， 哦鸳鸯， 鸳 鸯系啦，鸳鸯 嗌个鸳鸯，跟住嗌个汽水就鸳鸯汽水，就系 casual 啲嘅。 系， 如果认真啲嘅，你觉得嗌咩咧？ 呢個 show me your love 啦， 係 啦，係啦， 我唔贊成 嘅。show me your love 咯，咁如果嗱，你見到我，你都啱嘅喎，咁你又坐低，你又拎走嗰塊板，然之後又嗌個 show me your love， 咁啊，大家就配對咗啦。 OK， 好啦，咁啊，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喺西班牙係點樣嘅，就係最新嘅一個識人嘅方法，就係叫做咧菠蘿交友法嘅。希望因為咁樣嘅話咧，就可以令到你脫單啦。 各位搭乘注意，往中環嘅列車即將到站，請勿超越黃線。Your attention please。 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窗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果，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风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国事访问秘鲁。外交部早前话，习近平出席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充分体现中方对亚太经济合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将会在会上讲话，介绍深化改革开放重要举措，展述中国对推进亚太合作的政策主张。 習近平此行亦都會到里約熱內盧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除了發表講話，亦都會圍繞構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續的星球主題，和各國領導人深入交流，亦都會對巴西進行國事訪問。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在亞塞拜疆首都巴庫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時，呼籲發達國家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期待今次大會達成更有力度的新資金項目，為下一階段全球氣候行動提供信心和保障。丁薛祥又說，發達國家應該展現更大的雄心和行動，履行率先減排義務，提前碳中和時間，發展中國家亦都要在能力範圍內盡最大努力。中方將提交覆蓋全經濟範圍，包括所有溫室氣體的2035國家自主貢獻，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回來本港，本港上個星期在五日內發生三宗致命工業意外，勞聯職業健康及推廣主任鄭秀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現在建造業的職安健規範實踐未夠理想，部分公司執行不夠嚴謹，往往在趕工或者成本規限之下，可能忽略安全，令工友在高風險情況下工作。鄭秀娟說，致命工業意外亦都涉及工友長時間加班引致疲勞和缺乏防護設備或者設備過時等問題。她認為僱主要提供合理工期、設備和培訓，政府亦都要適當抽查。在天氣方面，一套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中午12點，熱帶風暴桃枝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大約270公里，即是北緯20.4度、東經115.8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桃枝的外圍雨帶正是影響廣東沿岸，現在本港高地正是間中吹強風，隨著桃枝靠近，在它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預料本港風力會在今日下午逐漸增強，離岸和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天文台會下午2:40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料桃枝會在明日朝早在本港以南大約200公里內掠過。天文台會視乎到時桃枝的強度、它的烈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下昼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今晚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达烈风程度，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骤雨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21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104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0点，跌7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9.84元，跌1.3元，騰訊控股398.2元，跌5.6元，美團174.6元，跌1.1元，恒生中國企業72.18元，跌3.2元，阿里巴巴90.45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4.6元，小米集團28.2元，跌2.5元，中國平安46元，升1元，港交所305.8元，跌6.6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779， 日元 154.82， 瑞士法郎 0.882， 加元 1.394， 人民幣 7.224， 英鎊對美元 1.275， 歐元對美元 1.062， 澳元對美元 0.65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8,974点，跌401点。港金报24,20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11.67美元，卖出2,61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遍地黄金第二集又嚟啦！呢一套警世嘅广播剧，目的是劝勉青少年朋友不要行差踏错，作奸犯科。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开始遍地黄金。 淡分口大雪卡日，冲生世迎敬啊你，捞世界要醒目， 一日遇当玩把戏嘛。 晨早起身做早，唔好嘈啦，我讲紧嘢啊。人又靓仔又风骚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出道今次一定大成功啦。 华哥早晨， 嗯，平平咁早起身嘅，点解啊？ 冇，你话咧，你今日开始有声。任务啊嘛， 食、啊、 大茶饭啊嘛， 啊 哎呀，头先咪唔好意思，我开口夹着你，好热气啊！呢排成日咬条脷，咁咧，我啊想俾张红纸过你、哦，希望你待住，等、哦、你顺顺利利啦。嗱、啊，红纸啊，你待好佢啊。 系、哎、啊，平平妹，你对我点我知道嘅，你放心，呢、這个新任务成功之后咧，我会同你拉埋个天窗，好唔好啊？ 真噶，华哥，嗱、啊，你讲嗰啲嘢，你要算数啊，吓！ 啊，梗系啦，梗系啦，一定算数，珍珠都冇咁真啊，平平。 哎呀，实在太好啦，我等咗呢一日咧，足足等咗30年啦。 哎呀，平平， 吓， 你唔系话你今年30岁咩？ 啊， 点解会等咗30年嘅咧？ 三三得个三， 计错数。 你今年咪五张嘢 ？Oh my god！ 你呃我， 你呢个骗子，你卑鄙，你无耻，你欺骗我感情，你欺骗我个青春，你 行女啦，唔好讲咁多啦，我惊俾雷劈啊！我哋打下牙教先咧，好嘛？ 前宅，请问揾边位啊？ 咦，起我认得呢个阿姑噃，佢咪前大威个大领，点会喺呢度做工人嘅？哼，事有蹊跷，等我拆个碎落石出先。啊，冇，我见到出边咧贴咗张街招。啊，车马姐系嘛？我想应征啊！ 哈，轮到我讲心底话啦。呢只嘢咪上次个星期三同威威哥我去睇光明戏院嗰阵，嗰套拳头枕头之头头碰着黑，俾佢闹到一面皮嗰阿姑，佢嚟做咩呢？好，等我回一回你先。阿姐啊，吓点称呼啊？未请教啊？ 哦，咁嘅，小妹咧，客家梅嫣然咯，司徒司徒大吉就系我啦。 大吉姐啊，你之前有冇打过住家公嘅你？ 好啊好啊，打过打过。 大吉姐，你知啦，我哋呢度九龙堂啊， 系 全部非富则贵， 知道知道。 出入嘅多数都系大官贵人， 系， 唔系咁容易服侍啲老爷少奶噶。你得唔得噶你？ 得，我好捱得噶，我要刻苦耐劳，任劳任怨。 得，识唔识买餸啊你？ 识。 咁识唔识煮饭啊？ 识。 好。咁即刻拉我去九龙城度买餸，四餸一湯啊！ 九龙城买餸，四餸一湯啊嘛， 记唔记得啊？ 记得。 使唔使用纸笔写低佢啊？你 唔使，我冇读过书，我唔识字嘅。 好，唔识字啊嘛。咁我一再讲多次， 好， 你录低佢，你记住佢啦。 好，明白。 准备好未？ 得。 One, two, three， 少油少盐少青瓜，多鱼多肉多河虾，买餸讲价，唔买猪扒。老爷食完，哈哈哈哟！ 唔好意思啊， 系 哈哈哈代表乜嘢啊？ 哈哈哈咪就系代表哈哈哈咯，老爷食平嘅，食完好开心咁解。 咁即系咩啊？ 你好想知咩？ 我梗系啦。 嗱，递个耳仔埋嚟啦。 哦， 老爷食完，哈哈哈！ 哇，睇呢个人啊，咁粗俗嘅你。你讲啲嘢咁得唔惊啊？我唔讲咁多咧，我讲咗买餸啊！但我想问，有冇钱买餸噶？ 哎，冇喎、啊。 吓， 你嚟试工噶嘛？我点知你合唔合格嘅啫？点知你会唔会攞晒啲买餸钱去打斧头噶？嗱，你试一试，唔试就罢啦 吓。呢个人咁衰啊！谂住我打斧头，咁啊，我试嘅我 试之前讲一次口诀先： 少油、少盐、少青瓜。多鱼多肉多海虾，哎呀，买餸讲夹搭猪扒，老袁食唔系老爷食过，哈哈哈嘛！ 哎，阿平平你翻嚟啦，你去嗰个钱大伟屋企见见工见成点啊？见唔见得成啊？啊，见唔见得成？做咩？做咩？ 古哲言，谂起我嬲，我认得钱大威个大领啊嘛， 系 喺度廿文廿武狐假虎威个屁！ 你批完未啊？我问你见唔见得成？咁你批完即系你都话俾我听佢有冇请你？够啦够啦，唔好批啦。 系佢话我啊，出住钱买餸先我，再翻去啊煮俾佢哋食嘅，分明就系揾我老衬啦。 咁而家咁即系点啊？吓 个屁！ 吴平姐，翻嚟啦！ 系啊， 我啱啱录咗两个虾子面，同埋两条菜，你吃唔吃啊？平平姐，咩事啊？皱晒眉头咁，皱到可以夹蚊啊！啊， 眉头一皱， 小雨，你唔好嘈住佢先啦，佢而家好似系谂紧嘢啊！ 你知唔知啊？眉头一皱，计上心头，我有计啊！ 平平姐，你入厨房搞咩啊？我帮你啦， 搞掂。我走啦，等我好消息。 哦， 喂，揾边位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呢位场面哥，请问嗰位阿姐佢喺唔喺度啊？ 上期捏住个鼻讲嘢。 你唔好执呢个身，边位啊姐啊？ 我今朝嚟见工，有个阿姐叫我嚟试工嘛，我买餸啊。 咦？得喎呢个。 先生啊， 系 你对眼喺边度啊？你做乜嘢对住我眼金金咧？你 小姐啊，你嚟应征咩话？ 工人兼煮饭， 仲兼咩啊？ 你流口水啦，鼻血都嚟埋咯。 你冇理我，冇理我。 哎呀，你好衰噶，你咁样望人，你好难为情啊嘛。 边度咧？我中意啊，你听住啦，我就系士头 ，OK？ 即系钱大威。前两位即系我，你可以留低啦，包食宿，即刻开工。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冇带嘢嚟啊，你要我 overnight 留宿，我恐怕唔系好方便啊。 出面风大雨大，又冇车，你去得边啊？有冇厨房煮饭？ 哦， 生米煮成熟饭啊！ 死啦死啦死啦！ 吓咩咩死啊！做咩你喺我面前行嚟行去，烦死我啦！你坐低先啦。 系 啊，成九点钟仲未翻，死啦死啦死啦！ 你华哥有乜解救？而家到你咁心烦意乱咧？ 哎呀，阿小雨你睇下个钟，九点啦，阿平平仲未翻，唔知会唔会有啲咩意外咧？可你 话头先啊，一路就系担心平平姐， 系咩？ 唔知会唔会有咩事啊？ 哎呀， 我惊佢出师未捷身先死、啊。 哎呀，错过你讲埋晒啲咁嘅嘢，好。好嘅唔靓，丑嘅咩？诶，丑嘅唔靓，好嘅靓。哎，快啲攞有水放过。哎呀，喂，攞有水向出边攞吧，你真系。哎呀，是但啦，是但啦。 华哥，你攞口水讲过就真啊你。 我又要攞口水啊？ 系啊，你都要攞啊。 喂，是但啦，唔好话口水多过茶。嗱，阿小月，你听住，如果我十一点都未翻咧，唔该你即刻出动救我哋，好冇？ 系，咁去边度营救你哋咧？ 嗱，呢个地址，你代好佢，你代好佢。 OK OK， 我要变身啦吓，你。平平，我嚟啦！ 嚟紧， 平， 边个咁闷钟？ 啊，老爷啊，我真系讲唔出，有个中东王子卖石油噶嚟揾你哦、啊。 中东石油王子， 嗯、 先生，揾边位啊 ？Oh, hello 。喂喂、 啊、 ，You must be 喂喂、 啊、 ，I look for you very 辛苦 ，You know、 啊。老爷啊，你识唔识佢啊？如果唔识嘅，我用骨头扫把抨佢走啦。 等等 ，You know me，I know you。 我望清咗个样先。 认唔认得我？ 我拨开你头发，争我你个人。 I am 中东 Stone Oil 王子 Prince 中东石油王子，你识噶？细个我哋一齐舐一条波板糖， 啊、 后嚟我哋一齐 San Francisco 嗰度掘金啊！ 咁掘唔掘到啊？ 梗系掘到啦！我哋两 brother 掘到人生第一桶，诶、哎，即系呢桶金啦、啊，认唔认得个桶啊？ 呢、這个桶 系啊， 有啲熟口面， 系啊。 不过我记得个桶冇咁细噃， 唉，梗梗系冇咁细啦，嗰、那个。桶叫马桶啊，好大个，好重，我拎唔到，咪拎呢个咯。 真系 系啦，后来你翻咗香港，你揾咗个水鱼系咪啊？ 水鱼 听讲系叫徐老板，即系 鱼老板啊， 阿鱼老板。 水鱼个鱼， 佢唔识字噶嘛？ 我唔识中文， 你唔识中文啊？ 系喎系喎，哦 ，sorry， 即系你外父 ，father-in-law。搞嗰个 Big Gold 大黄金珠宝金行，使咪越做越好？你娶埋佢个女，租埋大掌柜做 boss， 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 我啱啱 fly 咗十几个钟翻嚟，就揾你啦。哦，而家有啲肚饿，我又好差嘅，点算呢？ 得得得，阿边个而家帮中东石油王子整啲好嘢食出嚟， 系 待上宾。 啊 ，by the way， I'm Boss Chan， 可唔可以俾个台咧？我有少少想去啊。 Please，OK、 okay。 你小心隔墙有意啊！ 你咁大声，你仲话隔墙？你仲咁大声？你系咪傻咗啊？我担心你啊，平平。 我突然间谂起 你啊， 我信你。 咁见机行事。 今日有边个啊？ 你好，我系通渠王。 吓、 啊？请问你呢度系咪有条渠曲咗？搵我嚟通渠噶？ 细路。 你高到我个心口都未到，咁细粒够力通渠咩？一阵你俾啲水冲走咯，我救唔到你噶。 你放心，你唔好睇我咁细粒，我系连续两届湾仔区通渠王冠军 champion。 湾仔区有几巴闭，我呢度沟卵通，你识通咩？ 老板你放心啦，条条坑渠通湾仔一样嘅啫，行。 走啦，我欠个大生意，唔好阻住晒，走啊！ 老板老板，有冇听过不通则通，通好晒啲渠，你倾生意都畅顺啲。你闻唔闻到啊？嗰啲坑渠味逼紧出嚟啦，通紧个木对大门嗰度啦，我即刻帮你搞，咪一阵爆晒出嚟啊，麻烦啊！ 哎，系又快啲嚟厕所嗰边。 老板，我帮你检查咗个厨房先。 吓、啊，唔系检查厕所先咩？ 厨房先噶，个厨房通去厕所噶嘛。嗱，得啦，你放心，一个钟内帮你搞掂。 大玲玲。瞓着觉觉住未啊，大玲玲？ 威威哥，今晚留低陪我好唔好啫？ 我都想啊，不过咧， 真嘅， 有条水鱼啊，盲中中中入嚟喎。吓，你等阵，我劏好佢，然后同你私奔。 私奔？ 私奔啊？刺激唔刺激啊？ 好刺激啊！咁私奔要带乜嘢噶？人哋都唔识哦，又未试过，好紧张，好紧张啊！使唔使带毛巾牙刷噶？定系拖鞋好啲咧？死啦！你好乱啊！带咩好啊？ 真系咁鬼死蠢！你带个老得啦！嗱，我去倾嘢。 带咗。 你乖乖地瞓啦 吓。好，早唞。 早唞。 平平姐， 哇！你边个？ 我系通渠王小雨啊！ 哇，小雨啊，你成个通渠仔咁样碌嘅话，吓死我啊！你点啊点啊点啊 咁咧？唉，咁都吓亲嘅咩？诶，华哥咧？ 边大个？边大个？边大个？边大个？ 诶啊，你系华哥？ 系，冇错， 成个石油王子咁 嘅。冇错，我就系中东嘅石油王子。喂，大家听住，我哋已经进入咗呢个核心区海围。 系 ，Are you ready？ 准备好未？ 准备好 ，I'm ready。 我哋一齐杀入去核心区嘅攞围， 杀啦！ 走。 但系强烈警世意味嘅呢个故事仲未发展到结局，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个礼拜分解。 其实坦白讲，我就觉得即系阿宗师同埋阿细师咧，两个都已经开始成才咯，系咪啊？呢个咪得啊？两个都 入到戏啦，咪开始 入到戏啦。 有阵味啦。 阿编剧 ，O 唔 O K？ 编剧，编剧 有咩评价？ 系啦 ，OK 啦。 全靠编剧教我捻住个鼻讲嘢，佢话咁样系性感啲，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呢？ 你觉唔觉得？我真系觉得佢 有啲女仔系咁样啊，系咪啊？长期鼻敏感。 我试下咁样性感啊！ 以后全个节目啲人都系咁样讲嘢。 咁样有冇性感咗少少啊？嗰种鼻音， 咪咪你味啊，咪咪你味。 我唔够，我唔够，我 卷脷王子嚟， 好劲啊！你个卷脷王子， 唔系， 你就系西班牙王子啊 ！No， 唔系 ，OK， 喂，多谢大家努力，咁听日喺十点风骚快运再见，天文力福，唔好嚟烦我哋，好唔好？ 系啊， 快啲走啊个风 ，OK， 好， 下个礼拜三 ，OK， 下个礼拜三见， 拜拜。